疫苗接种的情况。张座表示，展现北马其顿对中国疫苗的信任，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务实交流，抗疫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48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1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08，加元1.215，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14.71美元，卖出价是1,815.74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打擊毒駕和藥駕的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權要求司機做初步藥物測試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化驗。司機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搖頭丸後揸車，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香港暖流需要一个助导。 喂，你好，香港暖流。香港暖流将会由收音机搬上电视机，哇，好忙啊！好多听众打嚟1872312玩游戏啊，咁又系奖品咁丰富，我都想要啦。喂喂，点称呼啊？ 由5月17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香港暖流，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妈嚟讲，相信最开心嘅莫过于听到自己嘅仔女同自己讲：妈咪，我真系好爱你啊！咁，所以有趣空间送俾天下妈妈嘅一份礼物就系仔女为你亲口唱出嘅《真的爱你》。心都甜埋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 坚持，飞着。

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 市民情人知己，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有时成日都讲咧，天气嘅变幻莫测啊，可能你真系从来都唔知道啊，听日究竟系好天定系阴天啊。不过无论点样都好，最紧要系心情开朗，咩天都系一样嘅啫。正面啲，乐观啲去面对每一日嘅新挑战啊。 曾经跟千片叶飘着微冷的秋，红的叶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然逃去了秋，红的叶心中翻飞，仿佛仍要找你。 好意。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 着细雨归来，蓑衣伴杂雨里并又喜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错，哪知这是爱。离别了

当中包括大埔华大基因，因为出现一宗初步确诊个案而被纳入公告。由于早前确诊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的患者，有密切接触者在4月25号和5月1号去到深水湾泳滩和朋友聚会，因此期间曾经到访过一个泳滩的人士都需要检测。另外有5个地方属于第二次被纳入检测，是住在东涌感染变种病毒的外佣曾经到访的地方。另外有10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样疾病，因为症状和新型肺炎相似，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卫生署表示，曾经住在佐敦百家士大厦的29岁印度裔男子，住在坚尼地道8号的菲佣，以及住在尖沙咀美元大厦的28岁印度裔女子，完成检疫之后确诊新型肺炎，并且带有变种病毒，在检疫期第12日和第19日提供采样和检测服务的外判承办商是华大基因。华大基因表示，坊间对采样和检测结果的关系存在误解，如果采样细胞数量不足，他们发出的检测结果会是有关样本不适合检测，要再采样和测试，而不是阴性结果，以免因为采样质素欠佳而导致出现假阴性的结果。坊间所谓假阴性个案，成因不一定跟采样有关，过往有个案在不同的机构测试都得到阴性的结果，但是最后被证实确诊。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再指责西方国家充斥对新疆的谎言，鼓励外界了解真实的新疆。崔天海表示，新疆长时间深受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之害，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正确有效政策，使新疆重现稳定发展。崔天海不满美国等的西方国家仍然充斥着涉疆的谎言，对中国进行不实攻击。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在过去40年增长一倍以上，种族灭绝谎言是无稽之谈。又指出新疆人民靠劳动致富，有关强迫劳动的谣言严重不属实。美国爱达荷州一间高中发生枪击，至少3人受伤，一名怀疑涉案的学生被扣留。发生枪击的中学位于爱华达州东部，两名学生和一名学校管理员中枪。警方接报之后到场，指伤者并无生命危险，学校未受进一步的安全威胁。在校学生已经被疏散至附近的另一间学校，当地警方仍然正在调查这宗枪击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48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1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08，加元1.216，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6，澳元对美元0.779，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14.52美元，卖出价系1,815.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

红尘如掩盖的暗涌，流浪在漆黑少了可回觉惊恐，遥遥预感你身边有点动，待月满初秋之际，无情浓跟你再碰，意恋中意气中意意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忘真我泪滴的笑容，我有我觅少了的影踪，意恋中意气中意意中，每晚观望长空，春的风秋的风冬的风，我也觉得冰冻，别忘真我绝望的笑容，对与错尽已淡忘，仿佛已交出一切，远方中 笑容有好多种嘅，一般人都希望每日都带着笑容喺个面上边，但系千祈唔好系绝望的笑容。刘德华，好啦，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2。听紧嘅咧有清晨爽利嘅节目啊，今朝早咧有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错噶噃，咁所以如果大家咧系谂住即系晏啲咧就会出街嘅话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咧天气开始炎热啦，戴住个口罩咧周围去嘅时候咧都其实。都真係幾辛苦下嘅，咁可能呢有时就会偷雞呢，然之后就唞一唞咁样啦，但係而家疫情呢虽然好似看似缓和，但係呢又话有变种嘅情况出现啦，所以大家都特别要留意啦。特别啦，听日呢就喺呢一个嘅星期六啦，尽量呢都係就算係约朋友都好呢，都尽量係可能係做下一啲唔需要除口罩嘅活动，即係如果坐低飲茶食饭呢，我觉得都係少啲接触会比较好啲囉。剛才呢同我哋戏曲组嘅 Ben 哥倾开偈嘅时候，都觉得呢排啲疫情全球呢都仍然係好困扰啊，希望祝福全球嘅市民个个都健康健康。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在云下添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前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梦话，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万难，奔波中心灰难，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到归去但已晚， 赐给这沧桑的血脉。漫长路走过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奔波中心灰淡，路上分秒波折再一弯，一天想到归去，但已 谢梅艳芳，夕阳自觉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啦，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下周中期咧有几阵骤雨，新界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86%。咁啊，头先播歌之前都讲啦，咁啊大家都要小心防疫啦。特别是今个星期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啦，如果都想住跟妈妈庆祝的话呢，那就真的要特别留意啦，咁啊尽量呢都是留在家中啦。其实呢外卖都可以的，或者呢可能你为妈妈煮花餐啦，其实通常有妈妈在度嘅在场嘅时候呢，妈妈都唔会俾你掂个厨房任何嘢，因为其实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煮嘅餸应该是最好味嘅。千祈唔好爱得太迟。当你想爱而冇得爱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遗憾噶啦。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多啲同你嘅爸爸妈妈见面。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存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忙极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

尽量都保持联络啦，特别系屋企人啦，尤其是系长者朋友咧，佢哋嘅孤独感系更加强嘅。咁所以做后生嘅啊，时间唔许可嘅，都可以打个电话俾佢哋啦，或者发个短信俾佢哋都可以嘅。而家啲哥哥姐姐都好叻噶啦，都识用电话嘅，所以都唔使担心嘅。时间嚟到早上嘅5:56，转头翻嚟咧，我哋有6:00嘅新闻简报，一阵间咧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也如瞒骗，抱抱我不过分。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留巷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蠢卫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 杨千嬅小城大事，好，转头翻嚟咧有6:00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清晨爽嚟，转头再见。 学生已经被疏散至到附近另一所学校，当地警方仍然正在调查呢一宗枪击案。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1度，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548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1点，升3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8，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08，加元1.216，人民幣6.468，英磅對美元1.389，歐元對美元1.207，澳元對美元0.779，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係1,815.18美元，賣出價係1,815.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天行者，如果你的愿力再不觉醒，就打败不到黑武士的了。 放心啦，我有方法的了。 是？ 其实这场星球大战的情节就好像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武侠小说那样的。 即是怎么啊？ 今个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闲话武林会分析北派五大家的武侠小说，到时了解多些，还怎么会输呢？ 那你知不知道黑武士是你亲生爸爸？ 啊，连你都知道。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5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3月26，室外温咧24度，相对湿度86%嘅。咁喺呢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今朝早咧就会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啦。咁啊，记得咧上个礼拜六咧，我就同呢个梁万福医生咧，就喺呢一个嘅健康在清晨咧，就讲起肚屙呢个话题。我谂肚屙其实好多朋友仔都经常都会出现啦，特别系有时咧，食啲油啲嘅嘢啊，或者食嗰啲唔干净嘅嘢咧，都好容易会肚仔痛咁。可能但系射一阵咁就已经射完啦，射两三日咁啊，可能已经射晒啦。或者睇完医生又即系好快好翻，或者食咗药又好快好翻。

佩佩早晨啊，大家早晨。 嗱，沈医生啊，我知道咧，就上个礼拜咧，我哋节目咧就啱啱咧就揾啊呢一个嘅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咧就讲咗呢一个嘅肚屙。咁其实肚屙咧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系一般肠胃炎都会肚屙噶啦，系咪？ 嗯。 咁但系我识有啲朋友咧，佢又唔系食错嘢，又唔系啲菜啲咩特别，系佢精神健康出现咗问题，所以佢成日肚屙，系咪真系有咁嘅事咧？ 其实呢即係肚屙当然就好多原因，咁头先你都有讲个佩佩嗬，同精神健康有咩关系呢？但我諗我哋大家都试过呢，即係譬如你话紧张嘅时候，譬如考试啊，或者临近要有啲嘢要演讲啊咁样，咁可能都会有一啲个肚叽哩咕噜啊咁样，甚至真係想去洗手间啊嗰种感觉嘅。咁、但你话如果去到一个即係病态嘅话呢，当然你话如果一个焦虑症啊，又或者一啲情绪嘅问题啊，确实都有可以系用一个其中一个症状啦、都系可以系用肚屙去到表达嘅。咁但系呢就有一种病，唔知有冇听过叫做肠易激综合症。 有喎、就系话佢嘅人精神太紧张啦，令到条肠呢成日都好似挛埋一汁咁样，然之后呢一系呢就肚屙，一系就便秘㗎嘛，系咪呀？ 冇错啦，冇错啦，讲得好啱。呢、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呢英文系叫做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啦 ,IBS 啊咁简称。咁其实呢佢就系一种即系慢性嘅病嚟嘅。咁但系呢记住我哋就唔系将佢归类为一种即系精神健康问题嚟嘅。其实真系一个呢肠嘅功能性上面一个嘅疾病嚟嘅。基本上呢嗰、那个情况就好似头先你讲啦，一系呢哇就有一排呢就屙得好辛苦啊，好容易就吐泻啊，好容易成日都出街就去洗手间啊咁样。咁一排呢可能呢会即係便秘啊，去唔到啊咁样。咁、个肚呢成日都胀住啊，好唔舒服啊咁样。咁呢就觉得成日都好似即係有时肚痛啊咁样。咁有时呢就去得多，有时去得少。咁呢一个咁样嘅即係反复啊，同埋一个咁慢性嘅咁长期嘅一个情况呢，其实身边我哋都有唔少聽過有啲咁樣嘅症狀嘅人啦，嗬、確實係對個生活咧非常大困擾。你諗下，即係如果我哋出街有時又驚，即係要去洗手間啊，又驚唔好食咁飽啊，有啲生冷嘢我哋又唔敢食啊，又或者有啲咩又唔敢食嘅時候咧，其實都會阻礙住我哋即係一啲生活上邊嗰、那個功能啊。 咁其實有咩原因咧？係咪一個人即係壓力太大嘅朋友仔先會有啊？定係咩朋友仔會容易患上呢一個嘅腸易激綜合症嘅咧？ 係啦，其實咧腸易激綜合症嘅成因咧，好確實嘅原因都未係好清楚嘅。講真，去到今日呢、這個即係醫學水平裏面、不過我哋知道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啦，同埋呢個心理因素咧，都同呢一個症狀咧係有密切嘅關係。首先講下一個生理上面先，我哋原來咧個腸道裏面咧，你知道係好長嘅嚇，即係因為佢扭埋咗好多咁樣，好多個結。佢其實咧嗰、那個腸壁咧係佈滿咗好多神經嘅線喺度嘅嚇。咁呢啲神經線咧，基本上係同我哋腦部咧，即、就、係、是、一個自主神經嗰個系統咧係息息相關啊嚇。咁所以咧，即、就、係、是、當如果我哋嗰個腦部嗰、那個譬如有焦慮啊咁樣，覺得好緊張啊，好不安嘅時候咧，其實腦部嗰個自主神經系統咧就會好活躍嘅。當呢一個自主神經系統好活躍嘅時候咧，亦都直接咧係會刺激到我哋腸壁嗰啲神經線咧，係亦都係變咗好即係好敏感啊！咁令到我條腸咧，其實咧就一係就喐得好犀利，一係咧就變咗喐得冇咁好啊咁樣啊！咁呢個咧就係嗰個即係生理上面咧嗰樣嘢令到同嗰個情緒點解會有咁嘅關係，就係咁嘅原因。另外啦，即係你話一個心理嘅因素咧，其實都相當大嘅即影響嘅，可以咁樣諗咧，就係你諗下，當因為頭先講咗呢個症狀咧，係一個其實一個慢性病啦，其實咧亦都係好多時候咧，未必有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咧，將佢完全係疏解嘅。咁當一個病人有咁嘅長期有咁嘅症狀嘅時候，那個症狀又得唔到一個有效嘅控制嘅話咧，好多時候人就會越嚟越焦慮啦。亦都咧越嚟越擔心咧個病情會唔會越嚟越差㗎，會唔會越嚟越惡化㗎咁樣，開始咧就諗到好多可能，因為係啦，冇錯啦，咁咧就會令到咧即係嗰個情緒都會受影響啦，係嘛？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諗下，如果嗰個人成日都譬如話 去洗手间啊，好唔舒服啊，咁样亦都可能影响佢个生活上面，譬如一啲嘅飲食啊，又或者睡眠啊嗰样嘢噶，嗬，咁令到佢瞓得唔好嘅时候，当然啦，个人都会差啲啦，精神又会绷紧啲啦，做嘢可能又冇做得咁好嘅时候咧，又令佢可能又反复啲焦虑啦，系嘛，咁最后咧就系、是、有时有啲情况咧，嗰个症状成日都会出现嘅时候，即系譬如成日都要去洗手间啊，个肚好胀住唔舒服咧，都会影响我哋个社交生活。例如我哋就唔敢出街啦，好似即系要留喺屋企啊，或者咧即系去远啲，我哋又会好担心啊咁样。咁其实呢样嘢咧，亦都你知道，我哋嗰个情绪都系好需要去到社交啦，好需要透过我哋外出啦，去到帮我哋舒缓噶嘛。咁所以当我哋如果做唔到呢啲嘢嘅时候咧，我哋变相个情绪咧，亦都系相对会积压咗好多嘅负面啊，或者一啲我哋抒发唔到嘅情绪喺个即系身上啦。咁亦都会呢样嘢咧，亦都会照咁影响翻我哋嗰个中枢神经系统，亦都会直接又影响翻我哋嗰个肠嗰一个嘅症状啊。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一啲嘅因素，点解嗰个IBS 同呢个情绪原来系息息相关嘅原因啦。 嗯，听你咁讲咧，其实真系互相紧扣噶喎啦。有焦虑嘅朋友仔，咁可能因为焦虑而引起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啦。咁、但系因为肠易激综合症咁多问题咧，又会令到佢个焦虑嘅恶化啦。其实真系一环扣一环噶。 系啊，佢哋嘅关系好密切，亦都有啲即系好多大型研究都指出咧，一个肠易激综合症咧同焦虑症嗰个关联咧都唔少噶。如果你话即系求诊嘅人士啦，譬如话佢真系诊断咗系有一个 IBS 呢一个问题，同时患有情绪病嘅焦虑症嗰个嘅比率咧，讲紧系有一成半或以上添噶，咁所以咧基本上见到嗰个比率咧系都唔细噶，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我哋想有效去到处理个 IBS 嘅时候，我哋都唔可以唔去关心如果个人个患者个情绪状态系点样咯。 咁其实讲嚟讲去啦，咁点医先得㗎？即係系咪个人开心啲豁达啲就得呢？即係讲就容易啦，但如果有焦虑或者有抑郁嘅朋友仔，真係好难做得到㗎嘛。 係呀，冇错。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话要有效控制嗰个 IBS 嘅症状嗰个方法呢，当然除咗我哋一啲即係生理上面啊，或者一啲药物去帮过嗰个肠即係可以舒缓啲啊，咁呢啲即係我哋会做之外呢，头先好都有讲啦，就系、是、我哋唔可以唔去到关心咧嗰个患者嘅精神健康状况咯。当我哋如果去即系多啲嘅评估，见到佢、真系有一个比较明显嘅焦虑、嗱，如果嗰个状况咧系已经到达一个病态噶啦，即系影响紧佢好多，除咗嗰个肠道嗰、那个健康嘅问题之外，佢生活上其他嘅嘢咧都受住呢啲焦虑嘅症状咧，好明显咁影响紧嘅话咧，如果系一个病态，我哋就需要循翻同时间都要医埋佢嗰个焦虑嗰个问题嗰、个方向去到做啦。咁例如一啲药物治疗啊，又或者心理治疗去帮佢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唔系，咁佢系有啲焦虑啫，咁就未去到嗰个真系焦虑病或者焦虑症情绪病嗰个咁样嘅程度嘅话咧，喺呢一刻咧，我哋更加咧就系记住系要提早去到关顾呢样嘢啦， 因为免得佢真系变为有焦虑症啦，系咪咁嘅意思？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个讲紧咧就系一啲即系譬如我哋一般嘅压力管理啦，我哋一般嘅情绪管理啦，吓咁点样去到做咧？其实我哋上几个礼拜都有讲到呢一个嘅题目啦，咁、所以听众都可以参照翻啦，即系之前我哋讲过嘅一啲方法，去到咧真系及时可以即系有情绪嘅时候，我哋可以意识到啦，然之后可以去有效去处理啊咁样。 其实每个人咧去释放情绪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即系当然佢自己可能即系揾到自己最容易即系释放到自己情绪嘅方法系最好啦，但系有啲朋友系即系可能根本就揾唔到嘅。咁作为佢身边嘅人，要点样帮佢，令到佢可以即系可以好啲，等佢冇咁严重咧？ 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都知道嗰、那个病者佢唔系太愿意去接受治疗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原因嘅背后，可能佢又担心即系人哋点睇佢啊，佢又担心可能被即系被标签，尤其是话佢莫名肚痛啫嘛，点解话我情绪有问题咧？咁样嗬，咁可能呢啲嘅心理障碍咧，我哋作为身边嘅朋友或者家人咧，都可以喺呢一个位上边咧，去多啲支持佢，同埋多啲同佢有一啲正确嘅一啲解释啦。好多时候好自然嘅，即系当我哋 肚唔舒服啊，去到一个比较漫长一个咁样嘅过程，都系有呢个问题未有效控制好嘅时候，我哋有一啲情绪其实系一啲反应咯。咁、我哋亦都当呢啲反应亦都系比较明显啦，影响到紧我哋生活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处理埋呢一啲情绪咧，其实系好自然不过嘅事嚟噶嘛，系咪？咁亦都系互相会影响嘅。我哋只要咧即系抱住一个正面嘅态度，其实都系想令嗰个患者所有生活上边一切嘅症状啊，又或者佢生活上一啲嘅習慣啊，或者自己嗰個感覺啊，可以良好啲啫嘛，都係呢一個目的。咁所以咧，我哋多啲喺呢一方面同佢同行啦，明白佢一啲嘅擔心啦，又或者喺嗰啲擔心上面，我哋可以加一啲即係安慰啊，或者同理啊，同埋解釋嘅話咧，甚至陪伴啦。咁我哋都係可以幫到嗰啲患者正面咁去接受呢啲嘅治療咯。 其實會唔會好翻㗎？ 当然即係IBS 呢头先讲慢性呢同埋几反复嘅一个情况。如果我哋压力大啲嗰排呢，可能佢又会差啲。如果我哋嗰排唔够休息啊，又或者我哋嗰排呢受到一啲肠胃感染啊，又或者肠胃炎啊，嗰啲呢又会可能又会有啲反复。咁所以呢即係你话系咪真係可以完全控制好呢？咁呢个就未必一定系我哋觉得好确定啦，又或者可以好肯定同佢喂你医咗就唔会有事㗎啦，就好返晒㗎啦。就唔会复发噶啦，咁呢个咧就未必真系咁实际啦。咁但系反而咧就系我哋循翻一个有效控制嗰个嘅角度咧，去到帮个患者积极面对咯。 无论点样都好啦，只要自己觉得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应该要嗱嗱声去睇医生，病向浅中。 系啊，冇错。 咁今日咧唔该晒咧沈医生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探讨唔同嘅问题啦，好冇？拜拜。 Okay, 好，拜拜。 再曝光，从白那往昔，足印可以忘。人在冷风中，哭过也恨过，只想这是一场梦，梦醒掠过，没法记清楚。 有关淑仪嘅一首独唱的歌。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咧，又告一个段落咯噃。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要留待下星期五嘅同样时间咧，再喺空气中同你见面。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我约定你啦，听朝早五点钟喺第五台再见大家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将17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需要在限期前接受检测，当中包括大埔华大基因，因为出现一宗初步确诊个案而被纳入公告。由于早前确诊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的患者有密切接触者，在4月25号和5月1号去到深水湾泳滩和朋友聚会，因此期间曾经到访过一个泳滩的人士都需要检测。另外有5个地方第二次被纳入检测，属于住在东涌感染变种病毒的外佣曾经到访的地方。另外有10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样疾病，因为症状同新型肺炎相似，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德国反对美国放弃新冠疫苗专利保护的建议。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限制疫苗产量的是生产能力和高标准的品质要求，而不是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泉源，将来亦都必须如此。发言人又指出，德国支持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期望更多人可以取得疫苗。有关商讨正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内持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重点谈及俄罗斯。布林肯促请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不计后果的侵略，又指俄罗斯在边境附近仍然派驻重要部队。他强调加强美乌安全伙伴关系，确保乌克兰抵御侵略。布林肯形容到访乌克兰显示美国重新承诺确认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仍然受到俄罗斯威胁，指俄国的军队缓慢撤离边境。美国爱达荷州一间高中发生枪击案，最少3人受伤，一名怀疑涉案的学生被拘留。发生枪击的中学位于爱达荷州东部，两名学生同一名学校管理员中枪。警方接报之后到场，指伤者并没有生命危险，学校未受进一步安全威胁。在学校的学生已经被疏散至附近的另一所学校，当地警方仍然正在调查这宗枪击案。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出现多宗变种病毒确诊个案，患者所住的大厦存在要撤离检疫。有康怡花园 N2 座的居民批评安排混乱，卫生署回应说，近日有多次大型撤离行动，难免会遇到不同的挑战。有专家认为，检疫中心单位开始紧张，可以考虑病毒量较低患者所住大厦实行家居检疫。一阵听下专家意见。 全港超過37万的外佣要在嚟緊星期日之前做強制檢測。近日多個檢測中心和流動的採樣站都是大排長龍，深喉唾液測 試的樣本包亦都好快派曬。要做定期檢測的飲食業界就質疑，香港是否消化到咁大的檢測量呢？建造業界就話有提供俾業界的專用樣本包，不過部分工人掌握唔到資訊，特寫環節會同大家跟進。 去年曾經取消試題的中學文憑試歷史科尋日開考，今年的題目有問到日本軍國主義，亦都有引用日本侵華資料。有考生